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真情唱，真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位歌手或者一对本地乐队，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胡鸿钧。今晚7:10，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CIBS 南亚胡伦丹印尼蛋糕是黄姜饭啊，那斯姑娘，那斯就是饭啦，姑娘就是姜啦，黄姜啦。唱完生日歌啦，切嗰个那斯姑娘嗰个尖尖个塔就代表愿望成真啦。 印尼人说， 嗰个经过你系点样伤嘅咧？ 练跳远啦，落池嗰下就屈一屈个膝头哥， 嗰一下就喐唔到啦。 系啊， 腋下女唱。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5:07嘅时间咧，早晨，展开我哋喺呢个月份嘅最后一个礼拜啦。今日系10月25日。呢几日咧就真系凉咗吓，因为刚刚上个星期六咧已经系24节气嘅霜降啦。所以咧，一早起身啊，一早一晚咧都系凉少少，最紧要咧就带多一件外套跟身啊。而家温度20度。 情侣故事何处开始？曾经写过一次。不管真挚不真挚，相爱每恨迟，情侣故事何处开始？曾经写过一千次，千个只许选一个。Sing me 开始我哋节目，刚刚听嘅咧就系陈秀文嘅《影像罗曼史》。早晨，你听嘅咧系啱啱开始冇拉嘅清晨爽利节目，由而家一路至到六点半都系我哋嘅节目时间。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都系啦吓，咁其实上个礼拜六开始咧，大家都已经听到清晨爽利喺呢个第一台都同时播出啦。即系总之咧，以后喺礼拜一至到礼拜六咧，第一台同埋第五台都会联播呢个节目。以往星期六咧就只好第即系只系第五台听到，现时咧喺一台咧都可以听到，更加方便下去接收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呢几日咧就凉凉地啦，咁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啦。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喺上昼五点钟，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胡志明市以东约84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概有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4%。罗家良又唱歌又演电视剧，曾经一段时间都相当高峰啊！ 着你的背影，不想否认，这次最深爱的，目送你别去，在这一刻无法安静。其实我有话要说，从前曾是若即若离，但我记住了零散的记忆。我俩有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会全的累积，连和月也错过，别再花光余下的日期。来又去已令我相信，一切就像是注定，没舍的感情怎能说清。让我重新开始，别要面面无尽地等，最怕一个人。你的心已在我心，彼此的世界早已拉近，来日形影不分，更加相衬。平凡生命里已多个人，每一天让我可给你情深深一吻。别要面面无尽地等，最怕一个人。你的心已在我心，彼此的世界早已拉近，来日形影不分，更加相衬。平凡生命里已多个人，每一天让我可给你情深深一吻。让我从新开始，别要面面无尽地等，最怕一个人。你的心已在我心，彼此的世界早已拉近，来日形影不分，更加相衬。平凡生命里已多个人，每一天让我可给你 一吻。 罗家良的这首歌叫做《彼此的世界早已拉近》。很多时间看回罗家良的剧集呢，就在这个半夜的时分。曾经一段时间他真的有很多剧集，也有很多人追。而见到他的演技呢是一路有突破，还有那个演技方面那个是喜怒哀乐啊，一啲内心嘅戏咧，都好有层次地系表现出嚟。咁呢啲咧无他嘅，真系你做得多又工多艺熟。不过工多艺熟嘅时候，都系要你用心去做，去揣摩咧，先至到即系呢个嘅境界，让睇嘅人咧都有一种嘅共鸣嘅感觉，会了解到你嗰个内心嘅表现，配衬翻到剧情咧而感动。观众啊，我哋即睇嘅朋友啊，不过而家咧就系佢喺内地发展，已经少咗喺香港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会系只能够喺佢以往嗰啲剧集里边去翻睇翻吓。有时原来隔咗好耐睇嘅剧集咧，你数一数翻啲年份咧，哦，原来都有若干年啦，即可能起码十年啦。再睇翻嘅时候，好似一啲新嘅剧嘅睇法。睇剧嘅时候，除了当然你可以消磨你的时间之余，也都有一些回味的感觉，就是可能回味你当初看的时候的感受。到了今时今日看，见到好像很多人事的变迁，演员有些又不知道去了哪里，有些可能越做越好，有些就或者是退隐啊等等。所以在剧集里面，有时除了看戏之余，都看回现实的人生里面的一些变化。原来人都是这样的，大家在自己的条路一路继续走的时候，有些会愿意继续走出康庄大道，有些喜欢停在那里浏览风光。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八，强度属于甚高。现时5:19，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 就别再勉强。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刚刚我们听的是任贤齐的这首跟这个甜品的名字一样，心太软。在爱情的路上，你要硬起心肠还是要软呢？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之间夹啊。 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下添衫，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念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悲欢，的我交错梦幻，曾与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分波总心灰与淡，路上纷扰何时再一关，一片想到归。 爱着，习惯光阴褪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接受几多？ 梅艳芳，夕阳之歌。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北区发生连环爆窃案，合共损失总值超过230,000的财物。警方昨晚分別接獲粉嶺和古洞四個單位的住戶報案，都指單位的窗戶被毀壞，有搜掠痕跡，懷疑被爆竊。經初步點算，分別損失大約值160,000的首飾和大約70,000的現金。經初步調查，案件列作連環爆竊，暫時未有人被捕。日本参议院山口和静冈两个选区因为议员请辞而进行普选，执政自民党候选人取得其中一个议席。两个选区补选各有三人角逐。山口选区的执政党自民党前议员山口选区由执政党自民党前参议员北川京夫当选，静冈选区由无党籍前静冈议员山崎真之父胜出。山崎在选举期间批评首相岸田文雄内阁并未针对前首相安倍晋三和菅义伟内阁做反省和总结，同时亦批评安倍经济学。由于今次补选距离众议院选举日子接近，因此被外界视为大选前哨战。乌干达警方表示，首都坎帕拉郊区发生爆炸，最少一死三伤。爆炸发生在一间餐饮店里面。乌干达警方指是蓄谋已久的国内恐怖行为。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表示，有人在现场留下塑料包裹引发爆炸。较早前，英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向英国公民发出安全警报，指乌干达面对恐怖袭击威胁。西甲巴塞罗那教练朗卢高文被球迷包围和辱骂，球会发表声明不满球迷表现。巴塞在主场老型球场1-2负于皇家马德里，是1965年以来首度在国家打比连续四次落败。当朗卢高文离开的时候，有球迷包围他的汽车并且向他辱骂， 对于朗卢高民的遭遇，巴塞表示公开谴责，强调球会将会采取纪律行动，确保类似情况不再发生。巴塞受财政困扰，季初成绩亦未如理想，外界指朗卢高民在巴塞的未来亦不明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最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收到， 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上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闲话武林最后一集，武侠不死。 当遇上不平事，必有侠客仗剑挺身而出，笑傲红尘，上下5000年，中横10万里，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武侠传奇，等待我哋亲身体验。 星期六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 闲话武林，香港电台文教组倾力制作。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寻日朝头早咧，呢个星期日，如果有参加呢个马拉松嗰啲朋友咧，就一早起身，或者之前一晚咧，都可能紧张到瞓唔到，又或者有啲咧就好好瞓吓，视乎每一个人嘅情况。因为毕竟事隔咗2年啦，咁如果醉心于呢一项嘅运动嘅朋友咧，的确咧有啲紧张，又或者有啲兴奋啊，咁啊到时会去到咧就见翻一啲熟口熟面嘅人，因为咧就跑开有条瘾啊，咁啊年年咧都会有啲朋友咧都会醉心于去参加，不过呢次嘅事隔2年，又好似当系老友重逢咁，同埋又去完成翻自己一个心愿啊。跑开嘅朋友咧，就有嗰种嘅感觉咧，即系周身唔聚财，如果冇得去玩，咁睇下你去参与呢一个嘅运动系咩性质啦？系一个比赛啊，要挑战自己，定系一个悠闲，系当系一个老友聚会，而大家系一个用运动嚟到去沟通嘅。 咁总之心态各不同，但系大家个目标咧都系勇往向前，咁啊完成咗呢件事啦。然之后咧，其实每一日咧你都可以如常去做翻你自己嘅运动嘅。咁我哋喺星期三嘅梁德博士咧都经常提醒大家啦，要多做运动，特别如果你系发觉系成日都系腰酸背痛啊，好似呢度唔妥嗰度唔妥嘅时候咧，行多步路啲气喘嘅咧，就更加要系提醒你啦吓，呢、这个灯号响起咗，我哋要开始去做个运动。几时都讲系任何时间都系一个开始，好过停咗喺度啊！现时时间5:38啦，今日咧就系10月25号，农历系9月20日。就用一些音乐轻松下自己，轻松下自己的脑筋去面对这一天。如果是可以的话，其实都不用提，我听着音乐很兴奋很开心的心情，都不其然是酷动下你的身体，当是一个热身先。潇洒走一回，叶倩文。早晨，时间5:42，天气方面都凉凉地啦。咁而家温度系20度， 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喺上昼五点钟，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胡志明市以东约8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南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影响住广东嘅东北季候风就会喺今明两日咧逐渐缓和，该区嘅气温会回升。本周中期云量较多，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喺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气旋会喺未来一两日移向越南南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气旋会逐渐增强，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温度有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数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噶。睇翻喺今日至到星期三呢三天咧，都系阳光普照，天气好好。寻日天气非常之好吓，咁又唔系好热嘅时候咧，一啲郊野嘅活动啊，或者去踩下单车都唔错。咁啊，星期一今日嘅温度系20至27度，听日同埋后日咧都系22至27度，即系个最低嘅温度咧就好过今日嘅有2度吓。现时温度系20度啦。相对湿度73%。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知道吗？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 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张学友曾经是风魔万千歌迷，听到你如痴如醉的这首歌，几时拿回来听都是这么回味，这么甘啊。每天爱你多一些。早晨，时间5:48了，今天是星期一了，我们星期一的嘉宾主持在6点后健健康康再清晨，就是阿丁叶君耀。今次他会讲这个呢，哦，香港好多人咧都好中意食嘅呢个鱼生吓，就系，去到食日本嘢嘅时候咧，都一定大部分咧都系爱食佢。即系虽然又话，哎喂，多食唔好啊，又话有虫啊咁样样，但系仍然吓唔到一啲中意爱食三文鱼嘅朋友。咁今日咧就会讲三文鱼啊。其实三文鱼的历史是怎样呢？它怎样力争上游去挣扎求全呢？就是，其实听回呢都好像很多个血泪史。详细的情况呢，今天 Dan 叶君耀就会跟我们讲的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又 有另一只歌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郑秀文的一首都在近排这几个月都听过的。单单一个字的歌名的形字。是萤火虫的萤字，合作的班底都是一些新的合作者。有时就是耐了个拍档是有默契，但是如果想有些新的火花，或者想自己有些新的突破，有的时候会跟一些新的未合作的人合作会好一点。正如你在人生路上都认识一些不同的阶段的朋友，其实任何的年龄层都要懂，你才可以知道他们每一个年龄层的一些心境是如何，才更加去了解人是怎样。 泉水体内酝酿的神奇冲洗不去，想化身飞蚁燕尾蝶，随心挑选，我会带着漂亮荧光底飞出去。在途上遇着谁共我约定同居，黑暗里热爱未怕世间风雨泪，想似他感受上性命，无悔爱谁到了最后，自亦仍会笑着流泪。是否很可笑，责备人世爱未够多，小小的飞虫却能凭爱发亮发光，飞得不远吧，无候鸟一双翅膀，如情人栖身荒野，却犹如到了天光。若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宁愿无刻抱拥，祈祷半闭着眼，全神爱你无下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念挂？若遇到灾难危险，愿留下最壮丽错吧。常人假使难成功，方成神话，胜低我如谁死都不枉最光辉的。 当作晚星，轻得飘飘然，却留神到信号褪色，漆黑消退后，明日到天空放晴，我仍然可找到你，要维持爱靠感应。若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连圈舞刻抱拥，祈祷半闭着眼，全神爱你无暇，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纪念过，若遇到灾难危险，仍留下最壮丽错吧，常人假使难成功化成神话，剩低我仍然偏执的相信光，可苦畏惧怕。别问我冲出危险为成就你快乐对吗，无人答保，常人可化成神话，夜空里无萤火的一刻，你可想起我吗？若人类没意能赠我这段回忆，只配继续走凡人走的小径，不会飞，不会永远地陪你，照明爱你，我便继续忙，我再合上眼睛。 歌名单单一个字，萤，萤火虫的萤，同我哋唱嘅系郑秀文，仲有大概五分零钟到六点钟啊。 各位朋友早晨，我是胡定欣。每一朝起身之后呢，我就会饮一杯清水，清理下我的肠胃，跟住刷牙洗面啦，跟住就会食一个早餐。如果那天呢我会做运动的时候呢，那份早餐呢就不会食太多的，适量就够了，跟住去做运动啦。其实每个星期我就有三日呢去做运动，每次大概一个钟头多啲。其实每一个人呢做运动的时间都会不同的，因住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调整啦。做了运动之后呢，就会更加有精神，更加有能力，有力量去迎接我们的工作。在这里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哭，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 立这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哄，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Eason 陈奕迅，幸福摩天轮，而家温度20度，六点后再见你。 喺硫磺岛嘅西南偏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最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0.7度、东经114.3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越南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600米，有雨。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两军战士陷入拉锯战，解放军嘅劝降广播字字珠玑，句句入心，系咪呢一种方法就可以攻破到敌人嘅心理防线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恭喜港队泳手黄汉燕破全国纪录，勇夺男子 S 十四级一百米背泳金牌。港队泳手张瑞琪勇夺女子 S 十四级一百米背泳银牌，为港争光。 继续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二零二一残运会直击。 吴永浩师傅，你真系文武相全啊！今日你教我哋打拳、煮餸定系吟诗作对啊？ 咁你想学边样啊？ 不如学煮餸啦。 冇问题。咁喺呢个礼拜咧，你听住有李同学啦，我会同大家倾下偈，亦都会教大家煮翻几味嘅。 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四至六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到时记得收听啊！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有听到我哋主题歌曲，你继续翻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啦。早晨啊，早晨啊，今日系10月25号，农历系9月20日，星期一啊。咁啊，天气方面咧都系凉凉地噶啦，一早嘅时候嗬，咁所以咧大家小心啊。呢啲情况之下咧，多多要爱惜自己嘅身体。上个星期六咧，就已经系24节气嘅霜降，即系更加话俾我哋听咧，天文台都亦都同时提醒我哋，天气咧就凉噶啦。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最高温度咧就系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数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噶。现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4%。而家大钟时间接近6:02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十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阿 Dan 叶君耀了。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啊，唔经唔觉同我哋做咗几个月嘅星期一嘅嘉宾主持啦。 嗯。 咁啊，大家都好多谢你提供咗好多嘅资料俾我哋，但与此同时，亦都好挂住你个老友钟志光。同埋，我谂啊 ，Dan 都会觉得，哎呀，都系想唞唞啦，会唔会啊？即系留翻俾阿钟仔做啦吓。 梗系啦，因为咧，我做咗连续做几个月啦，咁我都开心，亦都多谢阿钱啦，港台咧俾个平台我分享我学嘅嘢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我相信咧，听众咧都好挂住阿钟仔嘅，咁俾佢翻嚟啦。 系咁啲嘢又均匀啲，你又可以唞唞，再继续搜集多啲资料。喺十二月份嘅时候，我觉得系一个开心月嚟嘅，圣诞节啊嘛。咁啊可以攞多啲呢啲开心气氛嘅资料俾我哋。 但我仲未知道要讲乜，因为我好即兴嘅，有时咧即系分分钟嘅节目之前几日，我先知道要讲乜。 咁当然我呢个好认同嘅，即系谂嘢啊创作嘅人咧就系咁样，啲嘢去到差唔多嘅时间咧，先至灵感好。 好多咁嚟、 啊。多謝你幫我揾藉口，其實咧我準備不足啊，係啦，冇乜計劃啊，我 冇咁講。嗱，你都準備足啦，就今次同我哋介紹一個新嘅題目啦，係嘛？ 係啊，嗱，上星期介紹辣椒啦，源於一碗泰國餐廳食嘅辣沙湯面啊嘛。嗱，今集講嘅主題咧，又係少少同食有關嘅。 嗯，你係好中意食啊，我諗係嘛？ 嗱，話説咧，有晚睇電視啦，有個日本節目咧就介紹北海道嘅一名漁夫啊，佢擅長咧捉三文魚嘅。睇完呢個節目之後咧，我就諗啊，不如喺清晨爽你就講下三文魚啦。 啊，唔通你就想講下，因為香港人好多人都中意食三文魚噶嘛，講下佢嘅優點就係佢嘅營養價值，或者係點樣煮最好味，係咪？ 通通唔係，我係從科學角度咧就講解三文魚嘅一生啊！嗱，從小生命窺探偉大嘅大自然。 嗱，好多時咧，一聽到三文魚咧，大家都會即刻聯想到食魚生啦，又或者係一啲嘅食材點樣配搭啊咁樣啦嚇。 嗯，咁啊，但海洋生物咧係大自然一部分啦，有佢嘅存在價值。嗱，生出嚟咧唔一定咧要俾人食嘅，了解一下大自然同生物嘅關係咧。满足求知欲，乐趣咧绝对唔少过满足食欲嘅。 嗯，我好认同啊。 啊，况且咧，现代人最大嘅问题咧，唔系营养唔够，而系食得太多太好啊嘛。而资讯爆炸咧，大自然常识咧，我哋人人都好需要嘅。 咁所以咧 ，Danny 今日咧就用较为科学嘅角度去讲解三文鱼。 冇错，我要讲 salmon run， 三文鱼走路吓，即系三文鱼回游啊，即系咧三文鱼重返出生地产卵嘅过程。 其实有咩特别嘅原因你要讲今日呢个题目三文鱼回游呢？ 啊，因为我细个咧喺温哥华附近一个小城读过书啊，咁咧学校好近，可以行路翻学嘅。咁附近咧经过一条霞山径，而霞山径咧侧边咧有条河流啊。咁开学冇几耐，大概系十月到啦，条河流咧就会不断发出咧，唔止系水声，仲有拍打水面嘅声。 十月份咪即系差唔多，而家今日十月廿五号啦。 系啊，即系呢段时候。 即系当年今日差唔多呢个时间。 系啦。 咁你所见到嗰啲系咪就系三文鱼咧？ 冇错，嗰啲系三文鱼群啊，即系好多啊，仲要系逆流而上啊。 咁嗰条河流大概几长几阔啊？ 啊，大概100米长，只有6尺阔嘅啫。 哦，其实都系属于小河流啊，嗬。 系啊，咁啊，求其揾一个位企喺度，都会望到咧呢三文鱼咧尝试向上游嘅。嗱，除咗佢哋拍打河水嘅声啦，仲会闻到咧一阵臭腥味嘅。 吓，唔通系佢哋嘅尸体？ 系啊，嗱，死咗嘅三文鱼咧，有时搁浅咗喺啲石堆之间啦，身体已经发胀噶啦，仲遍体鳞伤，好多乌蝇咧喺佢啲尸体或者啲伤口附近咧飞嚟飞去嘅。嗱，咁短嘅河流都有几十条死尸啊，点会唔臭呢？ 咁佢哋咁努力逆流而上，其实去边呢？有咩目的呢？唔通去产卵？ 啊，产卵当然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啦，但是未去到这个终极目标之前呢，其实他们是经过万水千山7749劫才回到老家的，执行大自然给他们传宗接代的神圣任务。 其实呢，之前都有看过一些纪录片，就介绍这些三文鱼怎样逆流而上，怎样可以生存得到，能够继续去得到那些呢，都很厉害的了。 是很好彩的。是 好了，但是说回三文鱼回游，咁啊，应该由边一度讲起咧吓？ 嗱，不如由三文鱼鱼卵讲起啊！ 好啊， 首先嗱，我哋尝试假设喺低地河流力争上游嘅三文鱼，跨过万重山咧，终于成功到达山上嘅湖泊产卵啦！呢啲三文鱼卵咧，包住好多唔同嘅营养，提供俾呢个胚胎成长嘅。不断食，不断食，两个月至半年之后咧，卵入边嘅营养食晒啦，咁个胚胎咧就会咬穿三文鱼卵嘅保护层，再化成鱼仔。 咁呢啲鱼仔会食咩啊？ 哦，浮游生物咯，好细粒嗰啲，可谂用显微镜先望到嗰啲啊。嗱，再过几个月去到夏天嘅尾声啦，嗱呢啲三文鱼仔咧就要急速成长。 咁即系咧要食更多嘢。咁佢哋会食咩咧？ 哦，食一啲咧我哋肉眼都睇到嘅嘢啦，就系毛脊椎生物啦。 系咪即系包括我哋平时食嗰啲海蜇啊，即系水母啊？ 啊，冇错。嗱，三文鱼仔咧进食呢啲毛脊椎生物咧，身体咧又产生变化啦，身上咧不断长出点点同埋一洞洞由上至下嘅线啊。 哦，外观上嘅变化系咪同身处嘅环境有关咧？吓？ 啊，何止有关啊，直头关乎生死添啊！ 咁严重？ 嗱，喺湖泊里边咧。 三文鱼仔身上的斑点和线纹呢，视觉上是方便融入呢这个满布碎石泥泞的水底啊，即是呢不要那么突出，避开猎食者嘛。 哦，原来身体的变化呢是有得解释的。那这些三文鱼仔究竟会在相对宁静的湖泊又逗留几耐呢？ 最长呢可以去到三年的。嗱，即将离开湖泊啦，佢哋唔再需要咧只适用于河床嘅迷彩外衣啦。 咁即系话咧，身上嘅斑点同埋由上至下嘅直线咧就冇晒啦。咁之后又会变成点啊？ bling bling 啊，闪灵灵啊，好似歌声登台咁啦。 吓，闪灵灵其实咪仲危险，好容易吸引猎食者注意噶。 唔系，海洋环境唔同。大量阳光咧进入杂质比较多的海水里面咧，三文鱼银色的鱼鳞咧，将光线咧折射出去，反而会令咧猎食者咧迷迷惘惘，难以追踪嘅。 嗯，咁即系话咧，三文鱼由淡水湖进入咸水海洋，身体系会不断调节去适应环境嘅。啊，呢、這个即系所谓适者生存吓，即系自然有佢自己个好自然嘅方法咯。 系啊， 咁其实三文鱼佢要用几耐嘅时间先至会完成晒身体变化，然后就顺利咁进入只有咸水嘅大海咧？ 半年至九个月到啦，嗱，到咗春天嘅尾声啦，三文鱼会有15至20厘米长啊。生理上准备好，真系好似许鞍华咧其中一套成名作话斋。 投奔脑海， 冇错。 喂，咁三文鱼会唔会好似其他鱼类咁群居生活噶？ 会啊，佢哋会一群群嘅喺深海咧揾一啲较为安全、方便觅食嘅地方啊。再过三四年，佢哋先至发育完毕，先至有力咧凌驾深海环境嘅。咁啊，同埋咧，更重要系咧，履行大自然交托俾佢哋嘅任务啊嘛， 传宗接代啊嘛，系嘛？ 喺弱肉强食嘅大海咧，挣扎求存咗几年啦，系时候翻老家产卵啦。 喂，三文鱼唔似人类咁有科技协助，究竟佢哋点样认路翻屋企嘅咧？ 嗱，鱼类行为学家咧一直有两个讲法嘅。嗱，第一系地球磁场啊，三文鱼咧可能感受到咧地球嘅磁场，揾翻自己嘅出生地。 咁第二个讲法系点咧？ 美国嗱，19世纪咧已经有人咧假设三文鱼咧系靠美国翻屋企嘅。1951年咧，曾经有研究指出啦，三文鱼仔咧细个咧已经记得咧出生地嘅独特气味啊，而呢种气味记忆咧陪伴三文鱼嘅一生，所以咧佢哋系识得点样翻屋企嘅。 咁犀利，喂，我觉得咧人类都差唔多，我哋有时呢啲童年嘅遭遇咧都会特别难忘噶。 嗱，1988年咧有重大发现啦，有研究员喺咧三文鱼嘅头盖骨里边咧揾到铁质啊，有理由相信咧佢哋系感受到地球嘅磁场嘅。 咁点解三文鱼要逆流而上，翻翻去出生地产卵咧？吓， 佢哋贪嗰度咧够平静啊！1984年有研究发现咧，喺良好出生地成长嘅三文鱼咧，身体里边嘅 DNA 基因咧，会令佢哋咧较为倾向重返出生地产卵嘅。 咦，咁相反，成长环境冇咁好嘅三文鱼，会唔会产卵就唔翻去嗰个旧地咧？吓， 冇错，佢哋咧多数咧走翻去出生地以外嘅地方嘅。 咁所以啲人话良禽择木而栖，原来喺大自然世界都有嘅。 嗱，啲三文鱼咧喺个海洋度几年啦，游咗几千公里，翻翻去河流，其实佢哋嘅肌肉咧都会调节适应新环境嘅，由红肉变成白肉。 咁即系咧，三文鱼红色肌肉咧就比较适合喺大海，尤其系深海里边游水，讲求耐力噶嘛。相反，去到满布碎石迎面而嚟嘅河流，三文鱼咧就需要爆炸力。白色肌肉咧就比较适合啦，系嘛？ 啊，仲有啊，白色肌肉咧所摄取嘅营养咧冇咁多，咁就留翻啲营养咧俾非常重要嘅生殖器官，方便产精同埋产卵啊！ 咁之前为咗准备进入大海嘅银色鱼鳞，又会唔会冇咗咧？ 全部甩晒，身体咧会变得深色。 雄性嘅三文鱼咧，面向水面嘅鱼身咧，仲会凸起咗，上下颚咧会变弯，形成两个向内弯曲嘅勾啊！口腔里边嘅牙咧会突然变长。 哇！呢啲身体变化有咩用呢？ 用嚟保护女士啊！鱼身凸起嘅部分咧，好可能咧系用嚟咧喺浅水嘅河流咧突出自己。 点解要突出自己啊？乜唔系即系佢哋要融入呢个环境嘅咩？ 嗱，听起嚟就心酸啦。雄性三文鱼咧要吸引猎食者啊，无非咧系想自我牺牲，等负责咧产卵嘅雌性三文鱼咧又去高地嘅湖泊产卵啊。 咁上下颚骨长出嘅倒钩同埋锋利嘅牙齿，一定系用嚟驱赶任何靠近雌性三文鱼嘅鱼群或者猎食者啦，系嘛？咁雌性三文鱼为咗产卵，佢哋又会有啲咩准备呢？ 揾栖身之所啦，嗱，佢哋咧会揾一啲咧水流冇咁急嘅地方产卵。一揾到之后咧，佢哋用条尾咧就不断拨开咧河底嘅碎石，形成一个咧低水压圆形嘅坑，再咧喷出一粒鱼卵，入面咧可以包含住5000粒三文鱼胚胎嘅，覆盖范围咧足足有30平方尺噶。 再收窄啲，即系大概几大咧？ 嗱，好似一个洗手盆咁上下大啦。 哦，话咁完成咗呢个大自然嘅神圣任务，三文鱼之后会点咧吓？ 嗱，由于产精产卵嘅过程咧，消耗大量体力啊，大部分种类嘅三文鱼咧都会慢慢死去嘅。 唉，其实听落咧，真系有啲心悒，好凄凉。 嗱，科学上有得解释嘅，嗱，产卵嘅地方咧就水清沙幼啦，水至清则无鱼啊，都冇嘢食。梗系死啦！嗱，仲有佢哋嘅死咧，亦为下一代嘅三文鱼提供丰富养分。三文鱼仔就系依靠食佢哋父母嘅尸体，先至可以成长嘅。而整个三文鱼生态链咧，就系咁不断循环，不断生生灭灭啦。 嗱，听完阿 Dan 咧，你从科学嘅角度介绍三文鱼，提及嘅研究同内容咧，系来自边度咧吓 ？Wikipedia 英文版维基百科全书嘅网站，只要输入 Salmon Run Run 即系跑步个 Run 啊 ，RUN 咁就揾到噶啦。而之前讲过咧，我细个读书嗰阵咧，目睹三文鱼洄游嘅河流啊，嗰条河流咧就叫 High Creek。咁咧，原来仲喺度啊！ 系啊， 我仲揾到咧，负责喺嗰条河咧做义务保护三文鱼组织嘅主席 Robin 咧，讲几句嘅。 Jing Sung Song Legun John Dai Ga Ho。This is Robin, the president of the High Scott Watershed Society. 我系 High Scott 河溪分水岭协会主席 Robin。养殖场尝试帮助三文鱼通过城市嘅大小河流重返原居地。三文鱼知道点样翻屋企，喺边度同几时产卵。养殖场就系要促进佢哋繁殖嘅数量。河溪分水岭协会同社区紧密联系，透过召集区内义工参与繁殖场活动。除了培植三文鱼之外，义工亦被安排到河溪一带的树林清理垃圾，铲除威胁原居地生态链的外来植物。我们举办开放日，为学校及社区搞导赏团，促进邻舍之间保护河流的意识，支援三文鱼重返原居地繁殖。我们要保持河流清洁，避免有毒物质流入。保护河流极具挑战性，很多时建筑废料及来自邻舍的垃圾经过坑渠进入河流，杀死河鱼和其他生物。繁殖场的工作、义工的参与、社区及城市支援，确保三文鱼能够重返原居地产卵，直至永远。 如果听众咧有兴趣睇下 High Creek 嘅现况咧，可以上网输入 High Creek H O Y C R E E K， 就会见到好多相。嗱，当然包括一啲咧三文鱼逆流而上嘅片段啦。 呢次咧真系大开眼界，我哋想象中嘅画面，同埋都知多咗好多嘅资料啊！多谢 Dan 你嘅好介绍。咁啊，三文鱼咧真系唔止食材咁简单啦，仲系大自然世界好重要嘅一环。好啦，差唔多时间要拜拜啦，咁要听一首配合你今次所讲嘅话题嘅歌啦。 加拿大歌手 Diana Krall 唱嘅 Let's Fall in Love， 我覺得愛情唔單止係男女私情，人與人之間嘅，仲可以人與大自然嘅。Let's fall in love。希望大家鍾意。 嗯，咁多谢 Dan 先吓。几个月啦，你都辛苦啦。可以返去唞唞。十二月呢先再见你啦。 继续养精蓄锐啦。 好，唔该晒，拜拜。 拜拜。I have a feeling, it's a feeling. I'm concealing, I don't know why. It's just a mental.A sentimental alibi, but I adore you so strong for you. Why go on stalling? Love is calling, and I am fallingWhy be shy? Let's fall in love. Why shouldn't we fall in love? Our hearts are made for realistic chance. Why be afraid of it? I'll tell you why. Let's close our eyes and make our own paradise.Little we know of it, still we can try to make it good. We might have been meant for each other, to be or not to be, let our hearts discover. Let's fall in love, why?Shouldn't we fall in love now? Is the time for it while we are young? Let's fall in love. 少少时间就到清晨六点半钟，要结束我哋今朝清晨送嚟节目啊！多谢你嘅收听啊！咁咧就而家温度系20度，相对湿度74%，今日最高大概有27度。听日咧，我哋啊健健康康就系清晨有崔兆汉博士，就会讲下郑国江老师同埋一位叫陈勉良嘅养生之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北区发生连环爆窃案，合共损失总值超过23万嘅财物。警方昨晚分别接获粉岭和古洞四个单位的住户报案，都指单位的窗户被毁坏，有搜掠痕迹，怀疑被爆窃。经初步点算，分别损失大约值16万的首饰和7万元现金。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连环爆窃，暂时未有人被捕。香港队在全国残运会游泳项目再添一金一银，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表示祝贺。两名港队运动员中，黄汉燕在男子 S14 级100米背泳夺得金牌，并且一日两度打破全国纪录。 张瑞琪在女子 S14 级100米背泳决赛获得银牌，两名港队代表前日已经为港队赢得两面金牌。徐英伟发新闻稿向两名运动员和团队致以衷心祝贺，形容黄汉燕和张瑞琪越战越勇，在比赛中发挥出色，充分展示香港运动员的拼搏精神。香港队在全国残运会总成绩已经升至三金一银。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都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当中三人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余下一人的检测结果待定，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新增确诊带有变种病毒株的三名患者，其中两人是菲律宾外佣，在竹篙湾检疫中心确诊，另外一人是船员，从菲律宾抵港。西甲巴塞罗那教练朗卢高文被球迷包围和辱骂，球会发声明表唔包。球会发声明不满球迷的表现。巴塞在主场老型球场1-2负于皇家马德里，是1965年以来首度在国家打比连续四次落败。当朗卢高文离开的时候，有球迷包围他的汽车并向他辱骂。对于朗卢高文的遭遇，巴塞表示公开谴责，强调球会将会采取纪律行动，确保类似情况不再发生。巴塞受财政困扰，季初成绩亦未如理想，外界指朗卢高文在巴塞的未来亦不明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25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香港马拉松寻日复办，有15000多人参赛。在疫情之下，部分外地跑手未能够来香港，本地跑手就攞到好成绩。有参赛者着上香港加油字样的衣服，被要求换了才可以跑，大会说没有人因此被取消资格，一阵会总结昨天的情况。 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应不应该扩展去到12岁以下人士，都是社会一个关心的议题。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就相信，今年之内接种疫苗的年龄门槛是可以降低的。而另一方面，他亦都认为市民是应该尽快接种流感疫苗，一阵间会听听他的分析。 廉政公署侦破两宗与保险业有关的诈骗，涉及2600万元赔偿金。其中一宗怀疑保险经纪安排癌症病患者代替受保人去验身，骗取几百万的赔偿。另一宗就以影子下线射单，骗取5000多万的佣金。廉署拘捕或者接见22人，包括保险公司高层。廉署调查主任一阵会讲下骗徒的手法。 环球影城在北京落户，咁咧亦都系带起内地民众啊对于主题公园的狂热。旅游学者点睇呢一个国际主题公园的进驻，对于传统本地主题公园的影响咧？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唔少环保团体批评澳洲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情况，远远达唔到联合国气候暖化会议的要求。当地